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62面第二行。第二行，从三明风之妙处，从这看起啊。得风出体，自然安乐和谐，调心摄意，故也安和调适。其乐譬如比丘的灭尽定，灭尽定又名灭尽三昧，乃灭尽六识心心心所致禅定，不还故以上之身者若于此定，此一第30愿若如漏尽愿所示。上面这一段经文，世尊为我们介绍啊，极乐世界依报环境的美好，首先说明耳的妙音，接着又告诉我们鼻的妙香，身的妙处啊，这一段是讲身的妙处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是染污六尘，而是得自信之妙，不能叫六尘了，明心见性了，自信的妙的，那么这是第三段风的妙处，这是身体所接触的，得风触体，风上加这个得字，就是圆明具德啊，一业法无不是具自性圆满的功德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自然呢安乐和谐，不是阿弥陀佛设计的，也没有啊人工在那个地方服务啊，完全是自然。前面我们能体会到的这一种性德自然的流露，它的因是本具的啊，自性本来就有的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只有影现不同， 啊，有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呢它就隐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缘从哪里来的呢？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。啊，弥陀在因地当中啊，愿行功德的成就，这是愿。引发自性本具的德相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可见的，我们人人都有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世界是弥陀愿行功德所成就的啊，我们前面学过往生论里头所说的29种成就，里面17种啊依报成就啊，8种啊正报成就。调心示意，总的来说，极乐世界自性的妙德能帮助我们消业障，啊，在十报庄严图里面能帮助化身菩萨消除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在我们凡夫身上呢，它能帮助我们消业障啊，帮助我们消除烦恼习气，启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这种功能自然的啊，只要你切入这个境界，它自然现前啊。所以修行真的是很重要啊！啊，修行这两个字，概念一定要清楚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造作身的行为，身口意三业行为有了错误，有了过失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这个名词不能把意思错毁了啊。如果我们认为念经是修行，拜佛是修行，坐禅是修行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不能说是真的，也不能说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做这些动作，心行没有转过来，那就是假的。心行能够转过来，那就是真的。啊，标准是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这些道理方法啊，包括境界 啊，如果经上讲的啊，与经上讲的理论相应，方法相应，境界相应，真修行人。啊，如果完全都不相应，表面上样子做得再好看，假修行人，他不是人。啊，古德所谓呀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啊，尽从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如果一天十万声佛号，很精进呐、啊，可是还是胡思乱想，还是贪嗔痴慢，那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一丝毫功德都没有，不但功德没有，福德也没有，啊，这就叫冤枉啊！啊，去学佛了，不能不明理，理要不明，你怎么个修法？啊，你不读不熟读经典，你不明理，你不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。啊，往往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修行，自以为功夫不错，到最后啊，都不能往生，还在搞轮回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怪佛菩萨了，哎，我照你这样做了，为什么不灵啊？啊，说佛菩萨的话不灵，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那这个罪上加罪，你就堕无间地狱了。啊，毁谤三宝。是无间地狱的果报。其乐是说性德啊，在六根上真的帮助你破迷开悟，哎呀，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了。这个乐就像比丘得灭尽定，灭尽定是什么呢？啊，又名灭尽三昧，就是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思烦恼都灭尽了，都断掉了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八十一品思惑，通通断干净了。这就叫阿罗汉。啊，在小乘呢，你就证四果罗汉了。啊，那么这里说，不还果以上之甚者。不还果是三果，阿那含，啊，阿那含上面那一层，入于此定，啊，他得到这个定了，啊，灭尽定，啊，他把贪嗔痴慢疑灭掉了。没有了，这是思惑，悟见就是见惑，悟见开出来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啊，在经论上通常称为十识。啊，这是世尊。为教学方便起见， 啊，八十一、八十八、八十一品见惑啊，四惑，八十八品见惑，见惑断尽就证虚脱凡苦啊，也就证得了未不罪。啊，贪嗔痴慢疑分配在三界九地，每一地九品，九九八十一品，通通断尽了。六道的缘没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见思烦恼变现出来。所以见思惑断尽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，现在你面前的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啊，这个四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六道是染土、秽土、染污的，啊，四圣是净土。四圣法界里面，善恶都没有的情境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。就这个清净他真的得到了啊，阿罗汉得到的是清净在无上正等正觉里面他就成正觉啊，清净就成正觉啊，向上提升那是正等正觉，那是菩萨啊，清净向上提升是平等，平等是菩萨，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啊，觉是佛，化身大士的成就啊，无时无明断了，后面这一句为我们交代出啊，极乐世界这种殊胜庄严之由来，是弥陀四十八愿第三十愿啊，落入漏尽愿这个愿的成就，可见的四十八愿愿愿不落空啊，愿愿都兑现了啊！下文这是讲底下一段，下文风吹花聚，二仙妙色，这是言德妙色啊！你看前面我们记得啊，第一段讲的是耳。耳得妙音，第二段讲鼻，鼻得妙香，第三段讲的是风啊，风吹着这个身体啊，得妙处啊，接着底下了言得妙色，六根接触外头境界。没有不妙啊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六根接六，外面境界都染污，都起烦恼，啊，都起七情五欲，啊，七情五欲是染污啊，是迷而不觉。极乐世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 都能帮助你觉而不迷。所以你离苦得乐了。风吹花聚而现妙色，飞花如雨，故称花雨。雨是从上面落下来，啊，底下这一段名花雨功德。请看经文：佛吹七宝灵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。这个佛土就是极乐世界，随时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如斗罗尼。花落在地上，就像地毯一样，啊，就像编织的地毯一样，它花不散乱，啊，颜色花具排成图案，啊，排成图案，整整齐齐，这是功德了。啊，如果这个花从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很凌乱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啊，拍成的非常美观的图案，对，不杂乱，柔软光洁，如斗罗蜜。斗罗蜜后面有解释，坐立于其上，啊，如斗罗蜜，莫伸四肢，啊，它有弹性，啊，脚踩在上面的，它下陷四肢，随足举矣，环浮如簇，弹性非常好，我们就提起来，它恢复正常了。故摄时后其花自目，大地清净更欲兴化，随其时界环浮周边，于前无益于十六万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昏暗，一片光明。啊，实在讲，他们没有时间观念，这都是随顺娑婆世界众生的习气来说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有时间观念，啊，现在到底是上午是下午，是几点钟？极乐世界他又不要吃饭，他又不要睡觉，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他们没有时间观念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些说法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啊，娑婆世界要问呢，啊，这个西方世界三餐饭怎么吃的，啊，晚上怎么休息，啊，所以住这这些东西都很关心，啊，全部都给你介绍了。啊，有没有呢？不能说没有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有这个念头，它就有这现象。啊，这些现象肯定跟经上讲的是一样的。佛没有说错。如果你在极乐世界得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 平等，没有一个念头生起，这些现象就都没有了。于是乎我们就很清楚地能够体会到凡身同居土，下三辈往生的，他们有这个现象啊，肯定有。请看注解：彼国得风，有诸妙用。这个诸是多啊，很多种的妙用啊。啊，首曰，开端给我们讲，吹吴吹音，言说妙法，这前面说的。风吹花草树木，花草树木都是众宝所成。风一吹，这个树叶跟树叶相撞的时候，就像风铃一样。草也是如此。风吹草动，碰撞的音声美妙极了。就像在做交响乐，不但有音乐的音声呢，他还说法，说四谛，说十二因缘，说六度，说三学，什么法都说，你想听什么，你就能听到什么。西方世界想看什么，你都能够看到。十方世界就像我们现在电视传真一样，比电视比真。我们电视是平面的，它是立体的。显示的画面呢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能进入其中，我们现在电视做不到，屏幕打开我们进不去那么由此可知，他们科技比我们高明跟他相比差太远。四愿随风散香啊，闻得清净，这都靠风啊。三月得风出生，落同灭尽这边第四段，随风送花，遍满国土。你看这个风妙啊，妙不可言啊。风吹宝树，一花光色自然汇聚，青黄赤白遍满其国。这个五句，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：风吹着花，花落在地面上，自自然然编成了地毯非常美妙的花毯。遍满其国，西方极乐世界地面的庄严古经云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，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 而不杂乱。这经文上说的，因为这个世界都没了，又无一月，吹七宝树啊，做五音声。啊，五音声是我们中国，中国古音呢是五个是主音，宫商角徵羽。啊，现在的音乐基本是七个音，中国也有，有变宫变商，啊，加起来加五个音也是七个音。这一句话就是今天所讲的交响乐啊，即不同的这些乐器啊，在一起演奏，以七宝树化了，习复其各种，戒三佛偈诸菩萨阿罗汉上，这是自然的，没有人在操作啊，风吹树花，这个花会飘到佛的头顶、菩萨头顶、阿罗汉的头顶，但是落下来之后就不见了啊，不会染污你的身体啊，染污你的衣服，不会落下来就不见了树化了，阴风从空散扬，供养慎重如天日华，遍布佛地啊，往生论为宝华布地有二树身啊，两种树身，一为妙色树身，飘花有序，它有秩序，它不乱，异色成聚，青黄赤白皆随其类啊，白色的跟白色的聚在一起，黄色跟黄色聚在一起，它不乱，自然排成图案。啊，故曰次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包化布地如图似景。好比同案，好比知情啊，中国古代丝绸的工艺就非常发达啊，对外贸易的是大量出口啊，西方人都非常欢喜啊，喜欢中国的丝绸啊，丝绸是人工设计，人工操作织成的啊，极乐世界的雨花没人操作，没人设计啊，自然成就，比人工设计的还要美啊。那么这些地方都叫我们想到自信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是自信的心得，是弥陀的愿力成就啊。弥陀愿力是缘，自信功德是因啊，因缘相应，果报就现前，这些境界通通是果 啊，在极乐世界感得的果报啊。啊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实为妙色也。再看第二，二者妙处殊胜，经云柔软光洁啊，光前面讲的色光无量，洁是讲花质洁净，柔软是指妙处啊，你去接触它，它柔软啊，兜罗明，这个明跟棉花的棉是相同啊，同名。梵语，道玄第四曰：草木花絮也。啊，给你举了个例子，蒲台花、柳花啊、柳絮、白杨花、白蝶花等絮是也，印度有，是一种植物啊，像中国棉花一样，干净柔软啊，取细软之意啊，履者涛也。啊，我们足踩在底下啊，它软它就下沉啊，莫是下沉啊，足套花上啊，其粗柔软啊，就像踩到都落面一样，足如花中下身四肢啊，你看有这么软啊，踩下去的线四个指四指头，举足出花呢，花皆平整如初，它的弹性非常之好啊，故曰随足举矣，还复如初。下面说六番语话，一切阿弥陀经，昼夜六时，于天曼陀罗花之意。啊，弥陀经上也有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也有。六时，这是古印度。古印度把一天昼夜分为六时，昼三时，夜三时。啊，那我们中国古时候把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。啊，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。啊，用这个来标示。啊，十二个时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是把昼夜分为24时，我们叫它小时，它比中国的时候小。啊，中国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个小时，这称作是小时。印度时辰比我们大啊，我们中国2个时辰是印度的一时，印度昼夜只分60时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时间方法不一样啊。 啊，现在交通便捷，知道有时差。啊，古时候没听说过时差这个名词。啊，只有在天文学里头有讲到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感觉到有时差。啊，现在有时差。六时晨朝这早晨，日中日暮啊，借经里面称为晨朝是初日，初日时啊，日出日中日暮三时，夜晚呢，初夜中夜后夜啊，也白天也称为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啊，有这种说法的。晚上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晚上休息只是中夜啊，中夜是什么时候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印度一个小时是四小时啊，休息的时间一天是一时，就四个小时。晚上十点钟休息，两点钟就起来了啊，中夜是休息的时候。中日白天是进食的时候啊，中日分吃饭是在中日，日中一时啊，晨朝雨花过世时候，其花自没，大地清净，更于兴华啊，那这个花它有时间的，每一个时花落一次，到第二个时辰的时候，落的花完全没有了，大地干干净净，又落兴华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西方世界好像是这个花落下来的时候六次，就好像我们这一天六个时辰啊，昼三时夜三时，就看雨花的这个次数啊。啊，实际上除这个之外看不到有时辰啊，它不需要日月，一报正报，借放光明啊，西方世界没有阴暗啊，光明世界，他那边人不要饮食，又不需要睡眠，文法就能吸取能量啊，不需要从饮食当中啊摄取。从佛说法的音声，见到佛的光明，他就摄取能量了。 啊，法喜充满，从禅定当中摄取能量。它的方法很多，不需要饮食啊，啊，摄取能量不费事啊，行住坐卧都在摄取。能量来自自信，是信德了，真的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生不灭。啊，这才真正叫得大自在啊！啊，事实正是知识，即日中之午时。我们中国人讲午时，上午11点到下午1点，这2个小时。啊，事实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日中，叫中午。啊，中午之后就不吃了。啊，所以比丘吃饭在什么时候？在11点。啊，大概到11点半。啊，不会超过日中。啊，日中决定不再进食。戒经里头有规定的，用意在哪里呢？帮助这些凡夫放下了贪心啊，放下欲望。啊，摄取饮食，适可而止。不起贪念。啊，这对初学的。对老修的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。啊，一切都随意。好，这个地方引的沙弥世界一则经曰：若受斋食时，不得过中午。啊，斋，现在人都把这个字用错了，认为吃素叫斋，不是的。斋是过午不食，与吃荤吃素不相干，啊，与这个不相干，啊，过午不食叫斋，啊，所以素食不能称为斋，啊，所以现在人家斋菜馆的素食馆，啊，用斋这个字不妥当，啊。是表晨早所散之华，当日过中呢，在于地上自然化去，啊，自然就没有了，大地清净如初，啊，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于是空中啊，又有话落下来了。如是随此60，花将花化，循环往复。故云：随其时节， 环浮周遍，啊，环浮循环反复，周遍是遍满其苦，于情无意，如是六凡。六凡就是六次，弥陀经上说六十欲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需要认识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，但是饮食也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生命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佛法说，六道众生只有苦没有乐，苦是真的，乐是假的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真假，它有个标准。会变的是假的，不变是真的。啊，譬如饮食，非常合你的口味，你非常爱好，啊，你吃的时候很快乐啊，这是乐。吃一碗很快乐，吃两碗也很快乐，要连续叫你吃20碗30碗，你就要求饶命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变成苦了，乐会变成苦啊，假的不是真的，苦不会变成乐。啊，你比如说饿一餐很苦，饿两餐更苦，饿三餐就苦不堪言了，不会变成乐。啊，打你一鞭子很苦很痛，打两鞭更痛，打上100鞭的时候不会打成快乐出来。啊，你说这个乐，啊，你看有人唱歌跳舞乐。哎，你叫他连续唱个一天，他一定跪在地下求你饶命。啊，你叫他跳舞，你叫他跳个7天7夜，就完了。乐会变成苦，苦不会变成乐。啊，那么佛告诉我，六道凡夫是苦暂停，他就以为是乐。譬如饮食，你一天吃三餐，少一餐就感觉到苦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像六十余花一样，到时候你就服药啊。啊，饮食什么是药啊？治你那个饿的苦，饿病。你看生下来就得这个病，到死都没办法治好。佛的心细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。佛给我们说穿了，我们想想的确合理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 啊，佛给我们讲六道众生的苦有三类，有苦苦，有坏苦，有辛苦。三种苦下面这是名词，上面是动词。啊，苦苦，哪些苦呢？生老病死苦啊，求不得苦啊，爱别离苦啊，怨憎会苦啊，啊，五阴之盛苦。五阴之盛，一般人不知道，可是你一说，他马上知道了，他有。啊，什么东西呢？最明显的，妄念，想停，停不下来啊。我很想念佛了，怎么念几句杂念就来了？怎么去也去不掉，这是五阴之盛。无因是受想行识，啊，色受想行识，物质精神，苦不堪言啊！为什么会这么苦？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你以为它是真的。你要有观世音菩萨那个本事，照见无因皆空。无蕴之身就没有了，无蕴之身也没有了，给诸位说啊，苦苦就没有了啊，因为它是苦苦的根啊，生老病死的根啊，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的根，你把那个根拔掉了，苦苦就没有了。那用什么方法拔呢？第一妙法无过于念佛了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落啊！我们现在人讲啊，精神的压力、物质的压力全没有。啊，可是眼前的麻烦就是什么，他不让你念佛，你想念佛他就进来打闲岔，他就来扰乱，你就越苦恼，越苦恼你就越不能成就。怎么办？这一桩事情不是你一个人有，自古以来哪个修行人没有啊？那我们看看古人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？这就是经验了 啊！古大德教导我，你啊，好好念佛，杂念起来不要去管它，随他去。杂念可以跟念佛同时起，我们的注意力注意佛号，别注意它，自然就没有了，就别理它，它自然感觉到没兴趣就跑掉了。你要是常常照顾它理它，哎呦，它起作用了啊，它永远不会离开你啊，这是古人的经验。啊，不去理他没事啊！啊，所以念佛堂、禅堂、堂主常常提醒大家照顾话头。我们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话头，你只照顾他， 别照顾我呢。啊，大概需要多久呢？需要2年到3年。啊，你完全照顾你的佛号，妄念自然减少。啊，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告诉我，一直想。在古时候，寺庙里头没有钟表啊，那个钟是很名贵的，不是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。那寺庙里算时间是就烧香，啊，长香1.5小时，啊，一般的香，普通的香1个小时，念佛堂多半都烧长香。啊，1支香1.5小时，1支香里面还有3、5个妄念。印祖说功夫不错了，这真的啊！所以我们念佛有妄念不怕。啊，我对付妄念的方法，我不是用念佛，念佛妄念很多，我用读经。读经不能有妄念，你妄念念错了。啊，而且我念得很仔细，我念的速度很慢，一字一句的念。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。啊，所以几十年当中妄念很少。啊，我靠这个。啊，放下经本，那个没法子。啊，讲经不会有妄念讲的。啊，不可能。读经，准备功课，很少妄念进来。啊，用这种方法。到妄念少了，再念佛了，就没事了。啊，念佛妄念也很少了。每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因此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。啊，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式，你自己觉得哪个方式适合你，你就用它。不必说别人用这方式我跟他用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啊，一定要用自己感觉的很受用，感觉的用这种方法很舒适，啊，没有麻烦，啊，还很有效果，学习很欢喜，你就用这个方法。方法越久越好，叫长时熏修啊。啊，效果就出来了。什么效果？三昧出现了。啊，我们不用佛修名词，我们用简单清净心现前。经题上这个清净平等就好啊，清净心现前，证明你功夫得力了。啊，再提升呢，就清平等心现前。啊，那是更高一层功夫。啊，如果我们说清净心是小物，平等心就是大物。后面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呐。啊，可是你的一门，你常常换法门，就做不到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人说老实话，聪明智慧绝不输给古人。啊，但是我们修行功夫远远不如古人， 错在方法上，他们能够严守方法。我们常常喜欢换，啊，这个受世间法的影响，啊，现在世间的教学都是很多科目一起学。啊，不是一样一样的学。在古代的印度跟中国，修学方法不是这样的，一门一门。啊，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是杂乱的，杂乱心得不到效果。啊，这个话我讲了几十年了，没人相信。啊，我26岁接触的佛法，啊，也是广学多闻的。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教我一门是学释迦牟尼佛，先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了解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然后再向释迦牟尼佛学教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喜欢的是大经大论啊，啊，遇到李老师这才知道门道就是一门深入，啊，决定不能同时学两样东西。啊，在李老师的麾下，你想同时学两样东西，他不教你，他直截了当告诉你，你不是上上根人，你没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就乖乖听话。啊，可是他也很好，也是恒顺众生的。你这一门学会了，可以学第二门。第二门学会了，可以学第三门。啊，同时决定不能学两门。啊，你学一部经一部论。啊，什么标准叫学会了呢？你能够上台去讲，他在台下听，他听得满意，点头，嗯，可以了，你才能选第二步。啊，是这样教法的。叫什么？叫初学。叫小学可以啊。啊，叫大学不行。啊，小学是扎根嘛，啊，多学几样，多半都是小乘经。啊，小乘经里面多半都是讲伦理道德。讲戒律的地方多，讲定慧的很少。 啊，基础奠定之后，你慎重去选一门。啊，那这一部经呢，要长时熏修。啊，多长的时间呢？中国古人，诸位看《礼记》的学记。啊，学记里面说，七年小成，九年大成。也就是说，你学一门东西，至少是七年，最好是九年。古人常讲，十载寒窗，一举成名。有道理啊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样长的时间在一部经上，他得定，他开智慧。所以中国人学东西不是知识，是求智慧。智慧一定从戒定当中求得。啊，而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诚敬，真诚恭敬。啊，印光老法师讲的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没有诚敬怎么修，佛菩萨来教你，你都得不到。为什么？智慧是从真心流出来的，诚敬是真心。真跟真感应，真跟妄不感应。啊，你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啊，凡是真诚心流出来的东西，你都得不到。你去学，你所得到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。所以现代这个世界，大家所学的知识啊，啊，知识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，对地球灾变呢是更是一筹莫展。啊，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懂得解决的方法，你有能力解决，你有方法解决。因为你知道它怎么来的。你才能有能力把这个结解开。知识做不到啊。啊，科学属于知识。啊，他很专心。你看科学家用心很专很细。啊，细心专心他才能发现。他不是三昧，他是接近三昧。啊，用我们佛法来讲，科学家做到了佛家所讲的观行集。我们经中常讲功夫成片，科学家能做到这一点。啊，精神意志集中，他去研究一样东西，他能有发现。他没有得定，啊，没有得三昧，啊，三昧是什么？三昧把烦恼断了。你看，小程序的话，他有能力。把三界九地 88品见惑断掉，他真位不退。科学家没有得到位不退啊，科学家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。虚陀洹虽然在六道里头，他只有人天两道，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他也会不会变成阿修罗罗刹，不会。人天两道安安稳稳的修行，不一样啊！真正修行人要疏忽戒定慧呀，你就走错路了。戒从哪里做起？这些年来，我跟大家报告的，戒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从《感应篇》做起。为什么？如果不从这做起，那你就得从小乘经下手。小乘经太多了，太杂了，很不容易。我跟李老师学小乘经，差不多学了20多部。大概有20-30部的样子。没有。你要把小乘经所学的归纳起来，确实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，它分量少，简单呢。小乘经里面的精华了，精要啊。所以中国这大乘佛法从唐朝中叶以后就放弃小乘，用儒跟道来代替。这1500年佛门那些大德包括居士，没有不通儒通道的，都精通啊，所以才能成就啊。用儒跟道来奠定自己的基础。很重要啊。我们疏忽了这一点。儒跟道疏忽了。儒什么？儒就念弟子规。把弟子规落实。道把感应篇落实。你的十善业就没问题了。有这个基础，六合经、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，你都能做到。有这样坚实的基础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没有这种基础啊，坚实的基础啊，不行啊。你还是用轮回心。学佛法也在造轮回业。轮回里面的善业。善业到哪里去受报呢？人间天上。一般天上也是在欲界天，为什么？你欲望没放下，你还有七情五欲。色界天没分呢。如果七情五欲还相当浓，大概夜魔天以上都没分。充其量你能够生四王天、塔里天， 这个事情不能不清楚。啊，遇到净宗法门，遇到无量寿经，尤其是汇集本，啊，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不再怀疑了，不再改变了，真放下了，一心念佛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决定往生，你决定一生成佛。这个缘稀有难逢啊，啊，这个世间有灾难，有没有灾难都不要管它，与我不相干，我只一心念佛求生解脱。啊，遇到有缘人，就用这个方法劝他，自行化他。无量功德了。我知道这个东西好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介绍你把我知道最好的介绍给你。啊，我不会我自己享受的一等的，我把次一等的介绍别人，对不起人呐。啊，他信不信没关系。记住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啊，你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了善根。中了阿弥陀佛的善根，这对得起他了。啊，他能不能成就，那就他在乎他，他能不能真心，啊，他能不能理解。注解他看懂，我们这个演绎他听明白了，那这个人不可思议啊！他肯定真心，他就发愿，他就得生。啊，人在世间总得要像个人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！啊，人有人格，格是什么？做人的资格啊，做人的一个标准啊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我把它简略的归纳12个字，做人的标准。啊，这12个字一定要学，一定要做到，我们就像一个人。像一个人，你怎么会堕三途？你怎么会有灾难呢？不可能呢！啊，这12个字就是四维根八德。四维四个字，八德八个字，这12个字圆满了。啊，头一个是孝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孝这个字是会意，在六书里面 这个原理，中国造字的原理有六种啊，这一类属于会意，让你看到这个形象你就明白这个意思啊。你看孝，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，这什么意思？上一代跟这一代是一体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说明佛家讲的树穷三季横遍十方，跟自己一体。我们佛法讲遍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一体啊。我们学过两次贤首大师的望境还原观，讲得清清楚楚 啊这是伦理的关系啊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呢，不但是一家人呢，是一体，都亲切啊。这是孝这个字的理论啊。那孝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是亲爱，父子有亲啊，亲爱。要把父子有亲这种亲爱发扬光大了啊，一成不变，亲爱一切众生啊。我们的心目对待一切众生，就像对待父母一样，这叫孝啊。那表现在四相上你就知道了啊，关怀照顾啊，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啊。父母有事，自己时时刻刻想着要替他做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是父母，都是佛菩萨。在佛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。佛法的伦理是这个说法，真讲到究竟圆满了啊，你不懂，你没做到，这情有可原，不怪你，没人教你。你真懂得了，明白了，你做不到是错误啊。应该要关怀啊，应该要照顾啊。啊，他有困难，要想着。那么现在一切众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是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全在大乘佛法里。大乘佛法就是给我们讲宇宙人生事实真相。啊，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啊，他就讲这个。真相了解了，晓得自自然晓得我应该怎样对人，应该怎样对一切万物，我晓得我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 啊，真正觉了的人肯定像佛菩萨一样，舍不倦，骄不厌，啊，孔子一生，孔孟一生也如是啊。这在布施里面是最大的布施，最圆满的布施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。啊，破迷开悟就是帮助他离苦得乐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来的。你帮助他破迷，就是帮助他离苦。你帮助的觉悟，就是帮助他得乐。用我们的身体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精神，用我们的时间，为一切大众啊做这个事情啊。啊，那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手段？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，就用这个方法，就用这个手段啊。那现在高科技还在从当中帮忙，我们用网络，我们用微信啊，这个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能收看得到啊，用这个方法了啊，一心一意在做，其他万缘放下啊。为什么你不专心，你做不好啊？你做不圆满啊？真正要做圆满的时候，万缘放下啊，心里面只有一部经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干干净净的 啊其余是随缘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是极乐世界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没离开阿弥陀佛啊，有这么一个小道场，不要挡。印光大师老人家说的，道场住20个人够了啊，我们这个小道场大概20人还不到啊，我们是出家人，不到20个人啊，真的天天学习大经解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不但自度啊，也度他了啊，这个道场所在之处，这个地方叫福地啊。真正修行的人是有福之人啊，福人居福地啊，福地福人居啊。啊，社会和谐安宁啊，灾变就化解了，就减少了啊。我们看下面啊，下面讲的慢慢要讲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了。 464第二行啊，最后的一句，至于极乐国土而言周易者，只是顺此方之习俗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啊。极乐世界哪有周易？没有啊。如要解云，彼土一阵，各有光明，不假日月，不需要日月，按分昼夜，且顺此方啊，假设分界耳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呢，六时啊，一天六时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印度人一天分为六时啊，所以也说极乐世界一天六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，就一天十二下十二时，啊，十二个时辰。啊，要生在现在呢，一定讲二十四小时。时间不是确定的，不定的。啊，不但时间不是一定的，空间也不是一定的。啊，我们的空间分分秒秒都在生变化了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怎么知道分分秒秒在变化了？你看地球的太阳系在太空当中运行，动的呀，它不是停在那里的，而且速度很快呀。科学家非常清楚啊，那我们的空间不确定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太阳系，太阳带着这么多星球，围绕银河系一周，银河系又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。你找一个确定的空间，找不到，假的。佛知道，三千年前他就知道。啊，所以佛把空间跟时间列入不相应刑法里面的两种。啊，不相应刑法就是现在人讲的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。啊，只是抽象概念。所以现代学佛，科学帮了我们很多忙。啊，很多很深的这个道理，很不容易体会。啊，科学一证明了，哎呦，就很容易懂得。又苏超曰：“莲池大师的，彼土既无须弥，没有须弥山，又没有日月，长明不昏，昼夜不变。什么时候是昼，什么时候夜，分不开呀、啊？他没有昏暗的时候啊，长明不昏呢。”啊，唯以花开鸟鸣而为昼，花鹤鸟栖而为夜。用这个办法来说，啊，花开花鹤是七宝莲池里头，啊，鸟鸣鸟栖。也不一定，为什么？那个地方的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哪有昼夜？ 全是感应。众生喜欢听鸟说法，喜欢听风吹树说法，喜欢听流水说法，没有一样不埋怨的。为什么不到讲堂听？讲堂太严肃了，一定都规规矩矩坐在那里。啊，听鸟说法，听风树说法，听水说法，可以很悠闲自由自在。对，众生的习性嘛。啊，确确实实满一切众生的愿。啊，让你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不离佛法。这一招太妙了，极乐世界大，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，你没有离开修行，你的修行绝对没有中断啊，所以成就才那么快啊。不像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没有这么好的缘分啊。啊，我们这里上课讲经有一定的时候啊，啊，电视重播，啊，24小时不中断，你也没有办法24小时守在电视面前，啊，你还有你的工作要去做的，啊，不像极乐世界。除了学习，啊，学习就是看破放下。经教帮助你看破，啊，看破之后，你把你那些烦恼习气、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啊，自然放下，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自然放下。又慈恩窥基大师，弥陀同赞曰：“花开尽照化身，指莲花化身之人。”为天书之情啊，描述穷灵啊，菩萨作十分之相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分分秒秒没中断。啊，来自遍法界虚空界，因为一切诸佛都讲无量寿经，都讲阿弥陀经。都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来，所以西方世界非常热闹啊！你看到这个莲花池里的花，哎，这个开了，哎，那个又开了，开了人就来了，花没开人没到，人一到花就开了啊！这就好比是早晨啊，天亮了花开了啊，鸟宿群灵啊，菩萨就是休息一下啊，这些菩萨都是同居土下辈往生的菩萨。为什么他还有这个习气啊？听久了休息一下，他那个休息一下鸟就不叫了，树的声音也就没有了，让他休息一下 做成魂之相。在极乐世界住久的人没这个习气啊，他就没这个现象。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住舍皆同旨。这些祖师大德所说的同一个宗旨。又圆中超啊更近一截。优希大师他解得更好，一花开鸟鸣微笑，莲鹤了气为业，切恐又是凡圣同居净土气氛，于秽土将亡未亡之间，以众生生者多待业往生故啊。若上至三途，则无此想也。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。那他这个地方讲的，上三途，上三途指什么？方便有余途、十报庄严途、常寂光途。那当然更没有这个现象。我讲的全是凡尘同居土。同居土三十分，同居土它三倍。上倍、中倍、下倍。上同居土里面上上品往生，上中品、上下品，这是上三倍。虽然没有证得一心不乱，他们是功夫成片里头最高的。这三种人可以自在往生啊，想走就走啊，只要想求往生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他。有这一等功夫啊。中辈往生那就差一点了。上中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，这是中三三辈的。到极乐世界也不应该有这些现象。若有这些现象，偶然的，没有待业往生，烦恼习气还会现行。只要有一念，这个境界就看到。没有这个念头，这境界没有。在下三辈，下辈上升。下辈中生，下辈下生，这个现象非常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们伏烦恼的功夫浅了，不深了。为什么会往生呢？临命终时，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。多半是助念帮助他的。自己在临命终时有人提醒善根发现。一念之间他就往生了。但是他有很浓厚的娑婆世界的习气。这些习气我们相信时时会处会现行。虽然他们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 真的三种不退转，他都得到了。习气偶然带起这些现象。佛随顺娑婆世界众生，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了，可见的这些事极乐世界不是没有，没有佛不说，有爱不爱死呢？不爱死，一觉悟他就没有。理清楚了，我们对于这个经就不怀疑了。大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偶尔习气现行，这个现象都看到了。如果一觉悟，我现在在极乐世界了，不是在娑婆世界，这现象就没有了。妙不可言呐！娑婆要常常想到，娑婆苦啊，欧耶大师。当年在世编了一部书《净土摄要》，这部书可以读。第一部的就是欧耶大师的《弥陀经要经》，很能够启发道心。我们对极乐世界了解的越多，了解的越详细，我们求生的那个愿望越恳切。至诚恳切求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经上讲得好，你在这一生当中造作无逆失恶，这个罪都能往生。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头讲的，但是里面有一条，除毁谤佛法，毁谤佛法的人当然不能往生，为什么？他不相信啊，他要相信，他怎么会毁谤呢？诽谤佛法的人，障碍佛法的人，他障碍，他自私自利没放下。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，一丝毫贪念都障碍你往生。所以彻底放下，有没有事？没事了。就一桩事情，念阿弥陀佛，除念阿弥陀佛之外没事了，这种人决定的是我非常感激张家大师，见面头一天就叫我放下，我学了60年，越学越感觉到这句话重要， 越学越感觉的话，这句话真实。什么是真话？这句真话，这句话最重要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